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咧翻到嚟嚇，浩浩雙雙啊！咁今日禮拜嘅主題咧就係《星球大戰》嘅科學與哲學啦嚇。咁啊頭先我講過咧，就係其實《星球大戰》呢個電影系列咧，佢所遇到嘅好多科學上嘅問題咧，同係好多科幻小説、電視電影所遇到嘅都係共通嘅一樣嘅。咁個問題係點樣處理啫？係點樣處理啲問題？咁我頭先已經講咗啦，就係、是、個大前提，佢就假設啦，喺遙遠未來，人類遍佈銀河系啊嘛，住咗喺好多星球啊嘛。咁、但係咧，佢哋唔係話各有各住喎、而係仍然繼續可以保持一個緊密聯繫。咁呢一個咧，好明顯就係一樣嘢啦，就要假設有一個所謂超光速嘅飛行。咁呢個就係第一點。其實喺好多科幻小說咧，就特別係所謂銀河帝國，當然銀河帝國最出名嘅。我唔知道大家對科幻嘅認識有幾多啦，係嘛？當然就係40年代啊嘅阿西莫夫嘅《銀河帝國》三部曲啦，呢個就係經典之中嘅經典啦嚇，亦都喺外國好多呢啲大會咧就被選為 all time 嘅一個 classic 嚇、就一個永恆經典嚟嘅，就係阿西莫夫。其實佢唔係叫《銀河帝國》，佢叫 Foundation 一個基地，基地三部曲 Foundation Trilogy 嚇、咁第一本咧就係叫做 Foundation， 第二本叫 Foundation and Empire。就係講 Empire 啦，其實佢就講銀河帝國啊，基地與帝國。第三本咧就叫做 The Second Foundation， 就第二基地。咁呢個咧其實40年代末、50年代初寫嘅呢三本，哇就勁到，即係我都未出世啊，我都未出世。咁但係後嚟咧就到70、80年代咧，其實阿西莫夫咧係再續寫咗一啲咧，又有前傳又有後傳嘅。啊！但係嗰啲咧，其實即係我覺得比起嗰三本嘅原本咧，三部曲咧，其實都係爭咗一皮㗎啦。即係嗰三本其實其他嗰啲唔睇都冇損失，但係嗰三本咧，除非你真係冇對科幻冇興趣，有嘅你唔睇咧就係莫大損失。正如你話我對武俠小説有興趣，但係你未睇過金庸，咁你真係唔好講啦，根本都即係冇嘢好講啦，唔該你嚇、即係一樣嘅道理。正如話我好中意睇偵探小説㗎，不過我從來未睇過福爾摩斯咁，咁你講嚟做乜啫？即係冇話，即係唔使講啦，係嘛？收聲收氣。咁所以咧，你話我好中意科幻小説㗎，不過未睇過阿西莫夫喎，拜拜，係嘛？即係咁樣。好啦，咁其實咧，當然其實阿西莫夫都未係最早嘅，其實比阿西莫夫仲早少少咧，係有一個好似係工程師出身，我唔記得咗啦。但係佢就係、即係當係副業咁樣去寫呢啲科幻嘅小説咧，哇，係勁到好緊要嘅，又係講遙遠未來嘅嘅呢啲咁樣銀河帝國嘅，叫做 E.E.Doc Smith， 嗱佢一個大草衣點一點，大草衣點一點，然後 DOC 就 即係博士啦，然後 Smith 史密夫咁啊嚇 ，E.E. Doc Smith 就係佢個筆名，其實筆名嚟嘅啫嚇，藝名嚟嘅啫，但係佢寫咗系列嘅呢啲咁樣嘅叫 Space Opera 啦，我哋叫做啦嚇，即係遙遠未來嘅呢啲咁樣嘅星球大戰，而家我哋叫星球大戰或者個銀河帝國啦，打到飛起嗰只啦嚇，咁、樣咧其實係比阿西莫夫仲早，但係咧。佢點解個名氣冇阿西莫夫係咁大呢，就係因為佢入面呢確實就好似 Jeffy 頭先提出一樣嘢，佢入面冇一個好獨特好精彩嘅科幻意念、或者有個思想性係比較欠缺，但係阿西莫夫嗰個呢佢就真係有一個好勁好精彩嘅科幻意念，就叫做心理史學。心理史學咁啊，心理史學呢我唔講啦，因為一講呢就再講多幾集，其實都講唔完啦，因為我真係扯得太遠。咁但我講返呢個星球大戰所面對嘅問題先啦，佢一定要有個大前提，正如所有呢啲有關銀河帝國啊或者星球大戰嗰啲咁樣嘅劇情呢，就叫 FTL travel。 咩叫 FTL 啊 ？Faster than light。 即係超光速。超光速。咁啊，超光速呢大家都知道，其實自1905年，即係唔係好耐啫，100年多啲咁多，愛因斯坦創立佢嘅狹義相對論以來呢，其實佢嘅一個基本嘅立論就係光係宇宙入面最快嘅速度，係冇嘢快得過光、即係特別係講訊息嘅傳遞，即係唔好講實物更加冇可能啦，即使訊息都唔能夠快過光嚟去傳遞嘅、即係我成日都舉一個例子，就話你揾個電筒照住一埲牆，但係如果你移過去，咁你實際上呢嗰、那個光嗰部分咧，即係電筒照住嗰部分咧，係可以超光速嘅喎，係可以你計數都計到嘅，即係話嗰埲牆如果係好遠好遠好遠，而你呢個電筒假設係超強力嘅，咁你照住嗰埲好遙遠嘅牆，然後一喐，咁佢嗰個光斑咧就去，其實可以快過光速嘅，你係計數計到嘅，但係冇意思嘅，冇用嘅，係冇違反到 相對論嘅。 因為佢兜個圈 長，因為佢係冇可能 carry 任何信息啊。個關鍵就喺度啊。 哦， 即係其實如果大家讀個光學少少咧，就叫做一個叫做群速度同埋上速度嘅問題，叫 group velocity 同埋 phase velocity 上啊。啊，即係一個 phase， 即係一個波嘅傳遞咧，有佢個 phase 啦，即係可以零度、180度、360度嗰個叫 phase 啦。咁啊 ，group velocity， 即係佢個 phase velocity， 可能係可以超光速，但係冇意思嘅，因為佢傳遞唔到信息，只有 group velocity 先至可以傳遞到信息嘅。咁所以咧，其實係冇違法。好，但係所有呢啲咁樣嘅，即係講到遙遠人類可以喺好多星球度居住，但係而係能夠保持到聯繫嘅，係有一啲所謂我哋叫 meaningful interaction。吓、嘅话咧，其实佢都系被逼假设咧，相对论系错嘅，即系话已经被推翻嘅。但系讲真，爱因斯坦1905年成立，到到而家，哇，真系无数个科学家都研究过呢个问题，吓、都去揾出究竟系咪真系可以超光速咧。 咁、其实如果佢推翻咗， 但系到而家都系冇任何嘅科学家。 即系、那 个，喂，你如果能够推翻呢个光速可以超越咧，其实你都已经话诺贝尔奖一定系如囊中之物啦。 嗯，咁但係其實譬如話，因為我冇睇過好詳細啦，咁其實佢個古仔就話推翻相對論，咁但係 哦唔係，佢唔會咁講嘅，佢使乜咁講啫？總之就係話佢嗰啲 更加快咁解， 喺度噗一聲就去到嗰度咁樣 咯。哦，即係好快好快。 咁其實咧 ，Star Trek 咪一樣。其實 Star Trek 呢個電視劇，雖然我話我就係 fans 啦 ，Trekkie 啦，但係其實佢咪一樣係講超光速。咁、所以阿西莫夫咪一樣超光速。其實任何即係呢啲科幻小説咧，佢係講緊一個遙遠嘅人類居住好多星球，而係人類超越唔到光速嘅咧、有係極少，少到係鳳毛麟角。即係角。咁其中如果大家真係要睇嘅，我就介紹克拉克啦。當然克拉克有一本書叫做《遙遠地球之歌》（The Songs of Distant Earth）， 佢入面咧就係講人類係散佈咗喺個星空，但係其實人類係超越唔到光速嘅。所以咧，從呢度去嗰度咧，即係因為譬如佢10光年嘅距離咧，你就算係光速嘅九成咧，你都要10幾年先去到嘅。如果100光年咧，你就可能要100幾年先去到嘅。佢係完全咁假設，佢話人類咪就係咁咯，所以佢啲旅程係幾百年、1000年噶。咁有啲咪就將自己雪藏起嚟咯，咁就先去到啦。咁但係如果你要寫一個咁樣嘅未來咧，其實係你又有呢個戲劇性咧， 好難， 個難度係極高嘅陰公，即係寫唔出嘅。咁所以咧，99.9999% 嘅科幻作家咧，都一定假設， 應該無視呢、這個， 係一定要係打破光速嘅。咁呢個就係星球大戰嘅科學嘅第一部分。就唔使講啦，其實阿媽係女人嚟嘅，不過成日我成日呢個世界阿媽係女人成日都要講嘅，講完就講嘅，好多人都唔識阿媽係女人嘅。好啦，咁第一個就係佢假設超光速啦，但係其實佢喺個電影入面咧，我都要即係要喺度申報一樣嘢，其實我同 Jeffy 一樣，我係未睇最新嗰套、 哦， 我本來應該係琴晚睇嘅、一早諗住我真係忙到死啦，咁但係琴晚一定睇，點知突然間咧太太有事唔舒服。咁、就要喺屋企陪佢，所以至于我都未睇，但係我好過你，因為我前面嗰6套 就全部都睇過， 冇睇晒，有啲唔知睇一次啲，咁所以呢我好過你好多倍、哦、理論上係無限倍，因為你任何嘢 overling 都係無限嘛，所以我係好過 Jeffy 無限倍㗎OK， 咁但係呢其實第7集我係未睇㗎，唔好意思下、咁但係呢即係按照我所睇嗰6集呢，咁呢個第一個其實就唔係淨係 particular to 星球大戰，而係 apply to all 呢啲咁樣嘅即係遙遠未來㗎、遍佈星空呀嘅科幻創作。好啦，然後第二啦，就係講個外星人嗰個問題啦。咁但外星人呢，其實我可以話阿西莫夫嗰個銀河帝國三部曲呢 Foundation Trilogy 呢，其實佢係有一個好勁嘅大前提，但係呢個好勁嘅大前提都俾人鬧得好緊要嘅，就係、是、All Human Galaxy。 佢即係話假設呢，原來喺我哋嘅銀河系入面，我哋而家相信有起碼係2至3000億粒嘅行星嘅 stars。咁如果按照而家科學家最近呢10幾年所發現嗰啲系外行星就叫做 exoplanet， 應該話系外行星。即係 exoplanet 呢，其實我哋而家已經發現咗幾千粒㗎啦。即係話係唔係嗰啲自己發光發熱嗰啲呀，即係而係上面可以居住有生物嗰啲。即係太陽就係自己發光發熱啦，咁太陽表面梗係冇生物啦，即係我哋相信。咁就地球就係叫做 planet 啊嘛，呢啲 exoplanet 咧，我哋已經發現咗幾千個。咁但係咧，阿西莫夫當時梗係咩啦？即係佢科幻小説就已經係假設係咁，但係佢當時佢做咗一個好大膽嘅決定，佢就話：我呢個故事其實係唔想講哇外星人，因為一引入外星人咧，其實係另一個故事嚟嘅。 哦， 你明唔明啊？其實，但係你唔引入外星人咧，有另一個故事啦。咁佢唔想講嗰個故事。我想講呢個故事， 即係講人類， 就叫 All Human Future，All Human Galaxy。咁呢個冇得拗嘅，呢個係個作者 吓佢个权利嚟嘅，即系佢个选择嘅嚟嘅，系嘛？咁你一系就 buy， 一就唔 buy， 你唔 buy 咪唔好睇啦，系嘛？咁其实又唔系完全冇可能嘅喺白岩率上面，系嘛？可能真系成个云系就真系得地球系发展出高等智慧生物，因为我哋而家系你又证明唔到，即系话我哋系独一无二，但系你亦都推翻唔到。我哋系直独一无二，所以系任你噏嘅。好啦，咁所以咧，佢就假设未来咧，其实系冇外星人嘅， 系 吓，咁佢系遥远未来啦。咁啊，人类系好多住满晒人咧，系冇外星人。但系星球大战咧就唔同啦。佐治鲁卡斯咧，咁佢系有假设到有外星人，但系有假设外星人咧，有一个亦都有一个咧，其实系我哋讲得难听啲，其实某一程度上咧系撩避一格嘅啫， 撩避， 即系话咧，其实系。我嚟過橋嘅啫，即係俾人嘅感覺就係話，嗱，我都有諗過㗎， 哦， 即係嗱，我都有考慮到，其實宇宙入面唔淨止係有人類呢個高等智慧生物㗎，但係講完之後就等於冇講， 即係其實好似啲背景咁樣。 係啦，因為喺頭嗰三集啊，即係而家講三四五，啊唔係 ，sorry， 四五六啦，即係喺四五六入面咧，其實呢啲外星人咧係完全係 無關痛癢 嘅，都係我嚟做報警道具嘅啫， 哦， 即係唔係一啲嘅即係主角。是影響不到大局的那個主線、 哦、 但是他後來即是隔了成很多年啦、啊、即是二幾三十年啦那他拍回前傳呢那你發覺呢他外星人呢他就會擺回多少少的重量的份量下去、即是說、原來有些角色呢他都說是即是不是地球人來的這解啫。但其實他都沒有探討到即是人類和外星人之間的關係即是他不是一個那個即是他不想說那個故事又是即是好像阿森莫夫那樣、 啊、 他雖然呢就說是有外星人的宇宙有其他高等智慧生物，但其實呢同後嚟到頭來呢同阿西莫夫嗰個 All Human Galaxy 呢其實係大同小異 嘅，係啦，講人類嘅故事， 係啦，其實都係講一個人類嘅故仔，咁、所以呢個呢其實係偷雞嘅，即係你可以話係側側博唔多個。咁、我唔知道你哋啲星戰迷有冇留意呢樣嘢啦，係嘛？ 不過佢有啲外星人就得意啲喎，即係佢個感覺咧， 係啦。但係其實佢冇喺呢方面做文章，係嘛？因為佢個故仔係。人類與人類之間的衝突為主、雖然入面有些是中的間的呢的角色呢 現 在都多了有外星人即是外星人都是有幫帝國即是有幫黑魔軍亦都外星人是有在那個義軍入面的 是吧反抗軍入面的但其實他只不過好像戴了個面具換了幾隻手幾隻腳那體即是他沒有突出到人和外星人那個衝突並非這個故事的主線、是吧、嗰啲好似凹咗外星人嘅人嘅啫，系嘛？嗱咁呢個咧，即系我唔知道你星戰迷你鬧我啦嚇，但系呢個就係我睇出嚟嘅咁。咁、好啦，咁所以呢個外星人咧，其實就係叫我話撩鼻一格咧，即係就表示佐治魯卡斯有諗過咁解。好啦，咁但係第三樣嘢咧就更加嚴重啦。嚴重咧，當然就係、我用科學角度啦嚇，其實我差唔多初中已經諗到曬呢啲問題噶啦嚇。咁、但是你一假設有外星人呢其實呢你發覺電影入面呢其實是很荒謬的很多東西。點解呢因為你看你在第二個星球上面是完全在不同的環境在那裡來去發展起來的一個生命然後慢慢演化成一個高等智慧生命。那第二個星球沒錯如果它的環境和地球的相差得太緊要無論是個溫度啊大氣壓力啊那個構成啊化學構成啊個表面引力啊個輻射強度啊如果是跟地球相差得太遠的呢咁我們都覺得都冇可能有生命即係起源啊存在啊演化咁啦係咪咁所以呢佢都應該呢係同地球唔會差太遠嗱但係關鍵喺度啦唔差太遠同埋一模一樣呢 咁又係差少少差 係兩回事嚟㗎喎係兩回事嚟㗎喎咁所以即係話其實如果你真係有啲好即係呢個世界上有好多外星嘅高等智慧生物呢佢所承受嘅溫度大氣壓力特別係大氣嘅成分甚至係佢嗰個輻射嘅強度即係佢個母星嗰個 parent star 有幾光有幾暗入面有幾多紫外線有幾多 X 光同埋最緊要就係表面引力是可以那個 range 是很闊的嘛。那即是說呢有個外星人來到地球我假設這樣算啦、有個外星人來到地球呢嘩可能他已經覺得被個大壓力壓到他唞不到氣死了。或者就算不是死了暈了。或者倒轉頭呢有些外星人來到地球呢他根本發覺嘩稀薄到直情仲高過喜馬拉雅山他已經暈了。那還有就是說可能其實喂你地球上面 21% 是氧氣而已。 但可能第二個星球可能佢係習慣咗10%係氧氣，佢都生存。哇！嚟到佢中咗氧氣毒啦。 嗯。 吓、咁或者佢话唔系，我习惯咗系50%系氧气嚟嘅，哇嚟到我根本就缺氧啊，我晕咗啦已经。 嗯， 你明唔明啊？好啦，或者嚟到喂，佢系习惯咗，起码都50度左右，佢先至系好舒服嘅摄氏。 系， 哇嚟到得嗰20-30度，佢已经冻到晕咗啦。或者倒翻转头，喂佢习惯咗，其实系差唔多系长时间都系接近0度嘅噃，系嘛？咁但系哇嚟到哇下下都20-30度，佢已经热到。晕咗啦，即刻中暑或者咩啦，系嘛？高温死咗啦，系嘛？咁所以仲有一个最难处理嘅， 系 就系、是、大表面引力。